你越喝冷饮你越口渴。什么原因？因为体内又产生了来化这寒凉的阳气，所以叫越喝越热。反之呢，哎，你喝个热热的大碗茶，你喝点热水，哦，体内也知道，哦，你喝了热的东西，它反而容易什么呢？体内产生阴液来化这个热，啊，化这个热。所以喝热水比喝冷水解渴的道理就在这儿。这是我们夏天渴的时候要喝热水解渴，防止伤了体内的阳气，是吧？那么这个夏天说天气很热，我们洗冷水澡还是洗热水澡，是吧？这个我们上大学读科大学的时候都实践过啊。洗热水澡它可以消暑，发汗了嘛，散热了。而你浇那个冷水澡，哎，瞬间你会发现身上那个汗就止住了，甚至你浇的急还能起一身鸡皮疙瘩啊，那都是身子骨好的啊，身子骨弱的呢啊，直接就什么呢，重感冒病倒了。但那时候都大小伙子，是吧？大三伏天，天热，洗完冷水澡之后人睡觉睡得特别舒服，但第二天早上起来，哎，浑身酸疼。那甚至什么呢，夏天每天三四点钟就起床了，你要头天晚上洗的是冷水澡很凉爽，你第二天起床六七点钟七八点钟。什么原因呢？哎，也是这寒凉伤了阳气。而且大家你注意啊，洗冷水澡刚开始洗的时候是凉，怎么越洗越热了呢？哎，就把体内的阳气调出来来化这个寒。人呢是一个天然全自动的，它有自保的功能，是吧？但是如果我们违背自然规律，你去伤害了人体的自保功能，哎，你就会得病。哎，你喝冷饮，尤其是天热的时候你喝冷饮，被这冷一激，体内产生内热发于体表之后，你看得什么毛病？哎，脸上长痤疮，哎，那是肺和胃有寒，体内的热为了攻寒，为了驱除寒邪，产生这个毒热，在体内在体表就鼓包了。还有呢，就是喝那个冰镇啤酒，是吧？大家都看过卖冰棍儿的，是吧？都拿个什么棉被捂着那个冰棍箱子，是吧？别让热气把里边的冰棍弄化了，对吧？人一样啊，我不管你吃什么东西，吃冷的吃热的，最后这个东西化成你身体，它都得是36度5的体温。所以说你老喝着冰镇啤酒，你肚子就凉，啊，你肚子就凉，那么身体就会产生脂肪，啊，来保护它，啊，来保护它。所以经常喝冰镇啤酒的人，你看没看着，哎，在那肚子那儿就鼓出个大的脂肪肚，脂肪的棉被帮你捂肚子，是人体的自保，为了驱寒而产生的脂肪堆积，啊，所以啤酒肚怎么来的，就是这么来的，啊，这是给大家讲，汗为心之液，啊，正常天热的时候出汗叫散热，不该出汗，冬天出汗，这都是劳伤我们的心脏的津液，啊，人伤了心脏的津液，就会伤心神，就会心慌，甚至严重的心脏病呢，出大汗之后，就会出现心脏的什么呢？发病，啊，过速啊，骤停啊，房颤呢，啊，所以啊，哎，养好心脏病，就要首先守好心门。那什么是心门呢？说我揉一揉膻中穴，是吧？没有胸闷气短，哎，这是心之门。没错啊，叫痰中者，尘使之官，喜乐出焉啊。同样啊，心脏的身上还有无数的小门，就是这汗毛孔啊。大汗者亡阳，哎，所以出大汗是心脏病人不好的征兆。所以心脏病人适当的敛虚止汗，哎，养心阳，哎，你可以通过人这个出不出汗来辨别人这心脏的阳气 啊，心门有没有把得住？哎，这是汉为心之业啊。往下来，叫涕为肺之业啊。什么涕？鼻涕。一着凉啊，鼻涕一把，眼泪一把的。那么这个涕为肺之业啊，涕为肺之业，它是肺自保的一个排毒功能，是吧？特别大家注意，你看天气干冷的时候，我们鼻子干燥，哎，这就说明你肺有燥了，是吧？我们适当的饮水呀，啊，我们适当的吃点梨啊、水果呀，因为你鼻子干燥，它燥啊。鼻为肺窍，你鼻没有涕，就是肺比较燥。反过来，你说我这鼻子老流清鼻子水，清鼻子水它就不是燥，它是表现为虚寒。虚寒就是阳虚了，你还吃些润燥的食物，这花盆浇水浇的都涝了，你还浇水，那么越浇把花浇死了。所以清鼻子水的人，你不是润肺，而是宣肺补肺的阳气。那你像我刚才说的虫草，是吧？人参，是吧？包括适当的运动，早晨早起，晚上早睡，补一补肺的阳气，是不是啊？吃点热性的食物，哎，你这都是对肺的阳气的养护，是吧？这是清鼻子水，清鼻子水是肺虚寒，没有鼻子水是肺内燥热，啊，那黄鼻子水呢？鼻衄呢？哎，那也是肺的燥啊，肺燥，这说清楚，啊，这是涕为肺之液。那么有涕的肺病都好治，啊，我讲过啊，咳而有痰无大病。是吧？咳而无痰，人干咳无痰的时候，啊，人有自保的功能，啊，摔个跟头能爬起来。老爷子摔个跟头爬不起来，容易偏瘫、半身不遂，摔成中风了，不能自理了，是吧？就得靠别人帮助了，帮着锻炼，是吧？一样的道理，你当你咳而无痰，你咳嗽说明肺内有邪，你没有痰，没有排出邪气的功能的时候，这就是大病了，啊，所以说到医院做细节的检查，啊，说人能自给自足的时候叫代偿，啊，自己能治好自己的病叫人的自我修复和代偿。当然这方面功能缺失，不能自我救治、自我恢复、自我修复，叫自身免疫力不能解决自身的疾病问题的时候，就需要外援了。需要外援的时候，你还要知道人是来帮助病人的，啊，你包括什么手术开刀啊、化疗放疗啊，你吃药啊，你都要知道不是这些东西能挽救你的生命，而是这些东西只是帮了你，是吧？我想帮你，你跳河我救了你，救完你还跳能救得了你吗？所以呀，人救不如自救啊，你自己的功能的恢复很重要啊，包括那些已经手完术放化疗的啊，甚至大量用化学西药的，我还是提示大家正气存内歇不可干啊，人自身的肺气的调和，自身肺脏功能自保的恢复是不可替代的啊，包括功能恢复法当中的归息疗法啊，归息疗法，我们吃点热粥，是吧？我们早晨起来早点起床，保证充足睡眠，是吧？哎，吃点清淡饮食，多做的扩胸运动啊，适当的补点营养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，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、银杏叶提取物、山楂提取物、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脂、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血脂偏高者、需要改善记忆者，不适用于儿童、孕妇、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说这个补和益，补先是补漏，而后呢是补益啊，增加气血精微的生成。那补漏当中呢，我们给大家讲了人体之五液，是吧？已经把这个汗和涕给大家做了简要的分析。汗者，汗为心之液。夏天人要出汗散热，冬天呢，冬天不能乱出汗，冬天出了汗叫 扰动了元阳。出汗呢还不能出大汗啊，出大汗就会亡人的阳气。那么汗，我们给大家要讲了这个自汗是吧，盗汗啊，盗汗是睡着了出汗啊，醒了汗止住了啊，这叫阴虚盗汗。自汗呢不用说了，坐那就淌汗呢啊，阳虚自汗，把不住门了啊，把不住门了。涕呢给大家讲了清涕啊，清涕是肺的虚寒啊，阳气不足老淌清鼻涕啊，要补肺之阳。黄涕呢啊，黄涕是肺之有火是吧，有湿热是吧，要润燥啊。那么还有一个鼻衄，没有涕啊，那肺的燥火就更严重了是吧。而且人有涕呢是肺排除体内毒素垃圾的一个代谢过程啊，涕从鼻子流出来叫涕啊，咳出来呢，从口腔咳出来呢，咳之为痰。而且这个痰，哎，我又给大家讲了，咳而有痰无大病是吧，咳而无痰没好事啊，咳而有痰是吧，你是白色泡沫样痰，肺的虚寒是吧，黄痰是吧，肺呢有这个湿热啊，浓痰呢那还是个肺脓肿啊啊，这是咳而有痰无大病，排毒嘛。那么咳而无痰没好事，哎，老是干咳没痰啊，后来咳血了啊，好家伙，咳血的毛病啊，什么呢，肺结核肺痨啊，支气管扩张啊，支气管扩张哦，还有啊，肺是不是长了恶性病变是吧，哎，所以古代呢把这种虚咳而无痰称为肺痨啊，痨伤啊，痨伤。这是五液当中之二啊。今天咱把剩下三个给大家说完啊，剩下三个说完。还有什么液啊，啊，脾之液。脾之液为涎啊，涎。说这个脾之液涎啊，给那个肺之液的补一句啊，补一句。肺为储痰之气啊，脾为生痰之源。哈哈，讲这一句内经里的话啊、嗯。这告咱们大家伙啊，人的五脏是有关联的。啊，那人体的津液之间呢，它也有着相互的转换啊，相互的转换。啊，所以这人老咳痰啊，你来点润肺化痰的是吧，轻的就见效果了。老用润肺化痰没效果怎么办呢，哦，你看看是不是脾里有湿了啊，正所谓虚啊，虚则补其母啊，实则泻其子啊，泻其子。所以五脏之关联决定着什么呢啊，五液之关联。哎、啊、把这话补完，接着说这个涎啊，哈喇子啊，哈喇。先说说小儿流涎。这孩子啊老口水不干，呵呵啊，还得给围个围嘴儿，是不是、啊、哎，这是小儿脾虚。小儿脾虚怎么办呢啊，你看脾为后天之本啊，你后天喂养不当他就脾虚呗啊，老给孩子吃凉的东西是吧，说我吃的是热的呀啊，你吃的是热的，但是你那食物是寒性的。在前段时间在讲食补的时候我给大家讲过了啊，我们吃五谷杂粮啊，吃水果蔬菜，吃禽蛋，包括人们吃药啊，其实我们吃的是什么呢，我们吃的是这食物当中，哎，吃的是其中的气啊。什么是气呀 啊春有生发之气，所以开春的时候打春阳气转，我们要吃春饼啊，春饼饼里边有什么阳气啊，不是，是卷在春饼里边那个什么豆芽啊是吧，小葱啊，蒜苗啊，韭菜啊，哎，所以春天吃春饼叫咬春，也叫吃春芽，哎，吃春芽发的那个芽，哎，这就是生发之气。所以大家仔细品味啊，吃食物吃的是里边的气啊。所以说这下子我们明白了哦啊，我们吃那个溜达鸡啊，30块钱一斤是吧， 我们吃那个什么呢，我们吃那个肉食鸡是吧，五六块钱一斤，怎么差那么多呀？哎，一样的道理啊，一样的道理是吧。你那个鸡它关在笼子里头，你吃的是什么气？你那个鸡在田野间啊快乐的生长，它长的肉又是什么气啊？所以这气啊是中医提出来的啊，开始呢西方医学不认可，哦，现在西方医学也在尽力的阐述中医这个气是吧，它是一种能量啊，一种能量啊，这种能量呢是非常的玄妙的东西啊，但是它确实是客观的存在啊，这是吃春气吃生发啊，吃夏气吃发散。夏天为什么要吃那红瓤的大西瓜是吧，后来有的人把西瓜转基因改良了，改成黄瓤的是吧，消暑降温那红瓤的效果好，去心火也那红瓤的效果好，对吧，哎，秋实发散之气啊，所以这个夏天呢喝汤啊，喝汤。而秋天呢秋实收敛之气啊，秋天吃水果啊，各种瓜果蔬菜都熟了是吧，哎，吃它干什么呢，助化。哎，化你夏天没有化完的湿。是不是啊，我在养生课里给大家讲了庚金救肺之法。是吧，庚金救肺法是吧，是三个伏的头一天啊，尤其是这末伏，末伏在立秋之后，夏秋之交承上启下。是不是啊，所以这个庚金救肺干什么呢啊，庚代表肺的时辰。同时呢又和大肠相通。所以呢也就是吃一些容易消化能够化体内的毒湿的东西，哎，通过大肠的搜便把湿毒代谢掉，免得秋生腹泻，免得秋生痰饮和咳嗽。你看这是承上启下的啊。那当然了啊，冬吃什么啊，冬食封藏之气啊。那为什么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啊，吃了萝卜老放屁怎么还封藏之气啊，是吧，吃萝卜老放屁那叫顺气是吧，你把那一锅闷气都闷在那儿，那人成高压锅了。哎，所以得有泄气的阀，里边产生了补了气，外边才能放出来屁。所以为什么便秘的人不放屁啊，是不是啊，长时间便秘的人放恶臭的屁啊，那都是体内有了毒气。简单的食疗，你吃点萝卜，萝卜把体内的毒气给你化顺了排出去。哎，所以有冬吃萝卜夏吃姜的说法，冬吃萝卜顺气补气，萝卜又成小人参。那有的人又说了，那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是吧，我们吃除了吃萝卜我们吃点人参好不好，好啊，是不是啊，人参补气肯定比那萝卜强。哎，但这俩别搁一起吃啊，这俩一起吃犯顶啊，犯顶是吧。那么这是从食物当中吃四季之气啊，吃四季之气。吃药也是这样的啊，你说我这人呢那个胃寒怕冷啊，给你吃点补药吧啊，给你吃点热性的药，啥意思，给你吃夏天的对不对、啊、反过来呢是吧，我这人呢没有寒症，你却给我吃了上火的药，吃了大补的药，结果体内口舌生疮了，体内产生实火了，什么原因呢是吧，体内本来是四季平衡的，结果冬天它不缺火，你却给它吃了夏天的东西，是不是、啊、寒夏天之气的食物，哎，结果真生内火了啊。就像现在人为什么过敏这么多呀，因为天天呢那北方哈尔滨呢长春呢是吧，那冰雪豪天的时候是吧，你偏吃的是什么呢，南方开花的蔬菜，甚至吃的是国外热带的水果，是吧，你把体内搅动的春夏秋冬四季混乱，你不过敏谁过敏啊。所以中国人饮食啊，不是说这东西呀、啊、以奇为美啊，是越奇怪的东西越稀奇的东西 是吧？物以稀为贵，那东西确实贵，但是从养生饮食的角度来讲啊，食物不过百里，哎，你就吃近方圆百里的食物，那才能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那反过来呢，哎，你吃的就是什么呢，空运的海运的，是不是啊？进国际快递的东西，我告诉你，早晚给体内吃的什么呢，得稀奇古怪的病，是吧？所以说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的疑难杂症吧，大夫都难住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能难住那个大夫，他也是方圆百里的大夫啊。回过头来呢，你这大夫要是上晓天文下知地理，好，你这大夫能什么呢，行万里之外啊，知一万里以外的事儿，你这样大夫你也难不住他，哎，他一定能找到你得病的原因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治病之前什么呢，哎，先诊病，改错之前先知错啊，这道理在这儿。好了啊，说着说着要跑题了，回来啊，回来。咸是吧，小儿之咸，脾虚是吧，说这孩子为什么脾虚啊，后天之本呢，后天喂养不当。说怎么喂养不当了，我们那孩子天天吃母乳长大的，哎，那就是他妈妈喂养不当。什么意思？是吧？你看人不管吃什么，他分泌的是乳汁，是吧？但是你要知道了，乳汁是母亲气血的变现。所以说你吃什么乳汁长大，你就长成什么样的人。回过头来呢，啊，你那母亲她就爱吃肉，好了，她那乳汁当中脂肪成分就高，是不是？反过来呢，啊，你那个母亲就爱吃冰棍吃水果，哎，小孩吃爱吃寒凉甚至吃这青菜多的母亲的那个乳汁，那孩子改大便就是绿的，你给我解释吧，对不对？所以呀，民以食为天啊，你吃什么样的食你就长成什么样的人，这是后天之本，那还有先天的苗呢，对吧？所以说呀，那小儿脾虚多半就是母亲饮食不好，所以产生的乳汁它就是假冒伪劣产品啊。所以说你别看都是亲妈，哎，你亲妈你自己不会养生啊，你自己饮食不注意，你造出那个奶，哎，他也是什么呢，反正给你孩子喝的跑肚拉稀啊，一样吃那个母乳长大，人的孩子长得棒棒的，你那孩子天天流哈喇子，你这当妈的就得喝开胃汤了，对不对？你这当妈的就得吃点热性食物，哎，别让那孩子脾胃寒凉了，是吧？那当然了啊，满了周岁了，那该忌奶就忌奶，是吧？因为这个乳汁是母亲气血的变相，你别管好坏，它都是气血来的啊。所以说有的女同志，哎呦啊，我这哺乳期啊，是吧，我老给孩子喂奶，我不就省着来月经了吗，啊，那都是愚昧无知啊，愚昧无知，是吧？你月经麻烦点，那是新陈代谢气血更新，你天天乳汁流着，我告诉你，你那流的都是精血，你耗的身体内耗的更多，你不但你内耗的更多，你那乳汁还已经没有什么营养，那给孩子呢，就像你天天给孩子吃瓜菜带，那给孩子不也瘦的大眼灯吗，是不是？所以孩子营养他也跟不上啊。所以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啊，该吃奶的时候吃奶啊，该喝粥的时候喝粥，是吧？该吃肉的时候吃肉，哎，人你得合了时辰啊，合了时辰。这小孩的脾虚口角流涎怎么办？开胃汤啊，那个母亲注意好自己的饮食和你乳汁的成分啊。关键咱们这节目还给大人听的，是吧？说成人口角流涎啊，我怎么老感觉我嘴角要流哈喇子啊，赶紧吧，客气什么吧，医院心脑血管病科看看吧，是吧？临床叫小中风啊，你是住院挂点滴啊，你还是回家防中风啊，是吧？你做心中有数啊，你别等着哦啊，我挺一挺吧啊，结果弄得口眼歪斜，中风失语，你又哭咧来找我了，是吧？我这后半辈子怎么办呢，哎，怎么办？手上嘎口还得落疤呢，你脑袋里边得中风脑血管意外了，你问我怎么办？我告诉你，你那疤一辈子去不掉，是吧？ 所以中风能治好的救好的都是那些没有坏死的脑细胞，是吧？目前为止现代科学水平，心肌细胞脑细胞一旦坏死永不复生。所以说，哎，有的人说，哎，那中风啊没落后遗症，好的跟正常人一样，是吧？那你中风当时做梦呢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们既要相信科学事实，又要客观的分析存在的事情。所以中风不可能没有后遗症，脑袋里边有个疤，哎，会形成钙化点，坏死脑细胞回不来了。你功能恢复的好，只不过是你把原来沉睡的脑细胞功能给开发罢了。而且中风别等着二进宫，是吧？复发一次，死亡率、致残率翻番；复发两次，死亡率、致残率再翻番。那有的人说，那复发三次怎么办？啊，一半以上的人没等复发三次，见阎王爷了。所以中风不是闹着玩的事儿啊，尤其是得过的，防复发非常重要啊，非常重要，千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。所以没中风的小中风的预防，是吧？这个很重要，是吧？回过头来呢，得过中风的，你说我好的跟正常人一样了，提醒您，每年春秋两季，是吧？寒来暑往，季节更迭之时，有目的的预防，别等着二次自残了。哎呀，我头两次没事，我第三次我偏瘫了，我哭，那就叫天，天不应；叫地，地不灵。啊，说人长记性啊，长记性。那么中风的口角流涎怎么办呢？还是这个方儿，哎，你看看，哎，你有千条妙计啊，我有什么呢？一方在手，啊，炒焦大枣化湿啊。但是你说我光指着把这哈喇子去没了，你坦生痰湿内根本，体内痰湿厚重，动脉粥样硬化，血脂高，啊，你是用三七啊，是不是啊？你还是用点这个什么，是吧？山楂。是吧？你用这样的食疗把它化解掉，要在专业的医生或者专业的营养师指导下，有计划的，你不光是改变症状啊，感觉是第一的，你症状去除，哎，我好了，好了跟好人一样好，但你别忘了化验化验你里边的数据，是吧？血脂、血粘度，是吧？肝的 B 超、脑 CT、 心电图、心脏彩超，这都心脑血管病的常规检查项目啊。这是弦小儿流涎属脾虚啊，那么成人流涎中风源啊，你要和中风结缘了啊，你和中风结缘那可真是孽缘哦。哎啊，说完了涎还得说个什么，说个泪啊。这涎为脾之液嘛，是吧？那泪呢，泪为肝之液。所以哭好不好啊？好啊，人常哭可以预防抑郁症。因为有美国科学家已经研究了啊，人在哭的时候流出眼泪的时候可以达到啊什么呢，释放毒素，缓解精神压力啊，用咱们中医的话讲叫疏肝解郁啊，疏肝解郁。所以现在在精神科类的疾病当中啊，什么抑郁症啊、强迫症啊、躁狂症啊、精神分裂症啊，是吧？说白了就人的这些软件错乱的疾病当中啊，都和硬件缺失或者硬件使用不当有关。啊，我这么说我成修电脑的了。啊，这么说是为了让大家容易理解和明白。啊，人的身体结构即命运。是吧？我不是算命先生。但是这句话我告诉你，你有多大能耐，是吧？都说工作无贵贱之分，但是人却有什么呢？能力之别。你有多大的能耐？为什么人农村出来的孩子没上过学，后来当大老板了？我告诉你，人生下来就带着那个能力，人就长出了那样的心肝脾肺，人就能够不用上学，人也有那份什么呢？精力，有那份什么呢？智商。那怎么办？人的身体结构即你的生命能力，即你的命运。说人的命运谁给的？不是天给的， 哎，路在脚下啊，敢问路在何方，路在脚下，人什么事儿都自己走出来的，正所谓自作自受。你做得好你就享受呗，你做不好你就受苦呗，那谁能帮你啊？所以人的身体结构即命运，所以可以从年轻人的养生来讲啊，你看养生节目听的都是成年人，但是我告诉大家，从什么时候养生最好？年轻。因为你从小养生就呵护五脏六腑，你把五脏六腑呵护好了，你的生命本能就很好体现，你的生命本能很好体现，你的能力就很好体现，你的能力很好体现，那你就能干一番事业，享受美好生活。这位大家明白了啊，这个泪也是这样，眼泪也是这样的，哭吧啊，哭吧哭吧不是错，哭完了疏肝解郁，不得抑郁症，那我天天哭吧，是不是啊？高兴的事也哭，哭悲伤的事也哭，哭的眼泪不干，后来哭干了，眼睛哭瞎了，这叫用之过度，你把肝液耗没了。所以眼睛哭瞎了不是眼泪的错，是你连泪水都没了，肝血耗尽啊。所以怎么办呢？啊，那些干眼症眼泪不好的人，哎呀我得抹点眼药水啊，我得用点眼药，我得什么什么吃点眼药，那我告诉你，先养肝啊，先养肝，把肝脏养好了再说啊，这叫泪为肝之液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富真牌杜仲骨碎补胶囊，本品是以杜仲提取物、骨碎补提取物、补骨脂提取物、银阳藿提取物、碳酸钙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事实证明具有增加骨密度的保健功能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徐老师您好。 三七补血第一啊，人参补气第一啊。当归呢啊，女性妇科之要药啊，既能补血啊，又能和血，哎，于是就问题来了啊，说这个三七它能不能常年吃啊，以及这个三七和当归是吧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，用法上用量上注意什么这个我们简单给大家来做一下这个科普啊。先说这个三七啊，三七。一二三的三啊，五六七的七。其实啊，这是三七的一个简写法。感兴趣的朋友，大家可以看那个中国的那个药典啊，或者到新华书店看一看那个《本草纲目》。三七又名山七。来，你看啊，我不是专业的播音员啊。但是这个平翘舌我还是能把握的啊，平翘舌还是分的啊。三七，哎，大家一听平舌啊，山七，哎，翘舌了，没错啊。三七又名山七，哪个山？高山的山。哪个七啊？油漆的漆，是吧？说这个三七这个药材啊，又名山七，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产于深山之中，哎，他给人呢止血定痛，如漆黏物。所以三七啊，在广泛的这个中医药宝库当中啊，哎，主要还是用来止血的，是吧？他的看家本领是止血啊，止血，止血快到什么程度啊？啊，如漆黏物。哎，就像拿着油漆一抹把它粘住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可见它三七止血的这个速效。此外呢，三七在众多的止血的药材当中啊，哎，它还能活血，所以故而呢，在《本草纲目》当中有这样的记述：三七者，活血而不伤心，止血而不流瘀。这句话我就简单解释了，是吧？好多人说活血，活大发劲会不会出血啊？哎，你单纯的化学药物的活血，或者你像这个红花呀、桃仁啊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这类活血化瘀的药物一 哎，把血破了容易引起大出血。三七不会，叫活血而不伤心，就是他在化淤血的时候不会伤及心血，是不是？同时呢，他在止血的时候又不会留下淤血，用现代医学的话讲叫双向调节。那么单凭这两点呢，三七还不足以为血病圣药啊。那三七还有什么作用啊？啊，补血和调和气血。所以呢，哎，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当中有了三七补血第一的说法。这个第一啊，这个第一，哎，有着三重含义啊。一当然就是它快啊，如期年物，对吧？第二呢，哎，就是它既能止血又能化瘀，而且不为过，说白了就是它的优势叫双向调节啊，不会活大发劲儿了，也不会形成血栓，这是三七的生物妙用啊。那第三个优势呢，哎，不但活了血，不但化了瘀，哎，又能防止出血。好在什么呢？哎，还能补充气血。所以补血不单单是把这漏血的地方止住，哎，还能让人体生化新的气血，养和气血。那么至于三七能不能常年服用，我的回答是没必要，是吧？因为三七是药材啊，是不是啊？是药材。那么在云南呢，贵州啊，广西这一带啊，现在广为种植啊，广为种植啊，而且以云南文山的三七最为地道，是吧？特别近些年来，随着科学的发展啊，已经推进了三七的药食同源的进度，是吧？在更多的保健品呢、食补产品当中啊，都添加了啊，都不错啊。但是啊，祖国中医讲啊，说人呐，不是吃药长大的，是吧？人是吃饭长大的，所以这个药材好，一定是药到病除，而不是把药当成粮食吃一辈子。所以三七能不能常年服用？回答：不能。啊，除非什么呢？哎，重度疾患的病人，常年慢性疾病的患者，可能需要，记住叫阶段性服用。啊，服用三个月啊，服用半年呢、啊重症气血亏虚的服用一年呢、两年呢、三年呢，啊，但绝对不是常年啊，更无所谓的什么终身，那不存在的事啊。这是三七啊，重在止血化瘀、消肿定痛啊。那么当归呢？啊，当归是女性妇科药药，是吧？所以说你拿这个当归去做止血药还是做化瘀药，这我就不赞成了啊。当归呢主要是调女性啊气血不和啊，或者女性肝血不足、气血亏虚之症，是吧？我记得我给大家讲过这个当归的这个典故故事，是不是啊？当归不归啊，欺嫁他人，是吧？采药的这个药农是吧，年轻小伙子啊，为了采食这个什么呢，这个当归啊，为妻子治病，结果三年未归啊，妻子也嫁了别人了啊，药材回来了啊，妻子已经成了别人的媳妇了，是吧？哎，好像报成终身憾事啊，但是这药材呢却救了更多人的命啊，解决了好多女性的啊妇科的大的问题，是吧？所以当归呢，中医啊还主要把它当为妇科药药啊，调女性肝血不足、气血亏虚。那另外呢，从养生的角度上讲呢，这个我给大家讲过，是吧？这个经典的名方啊，当归丸啊，也就是当归和炙甘草的1:1的炮制啊，炮制啊，一般呢是30克啊，30克啊，一般指的是一天的用量。这是做蜜丸儿，是吧？但是你要是做成这个打成什么呢，绕粉，那就是5到6克啊，5到6克，这量就要更少一些了，是吧？ 那么这个呢，我们还建议大家尽量那个就到专业的中药铺啊，有职业的药师啊指导下来用。那么女性妇科药药，这个我不多解释啊，我给大家讲的就是关于什么呢，你像那个肝硬化是吧，肝硬化服水是吧，肝纤维化是吧，还有一个就是自身免疫性疾病那个类风湿，你当激素治疗无效化学治疗失败的时候是吧，哎，从中医讲就是调肝血不和，是不是啊，我们配配当归丸啊，我们配一下这个肝血的调养啊。当然了，你说这个中医讲知肝识脾，你长时间的肝损害啊，肝硬化肝纤维化已经出现脾肿大了，哎，那你光调肝就不够了是吧，是不是需要解决脾不统血的问题是吧，健脾的问题啊，这就更深层面了啊。总而言之啊，这个中医啊，它不是简单的啊说什么一个病啊就一个方，是不是啊，啊一把钥匙开一把锁，它不是啊，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数字数据组合啊，很复杂的方案啊，什么阴阳辩证啊，啊八纲辩证，是不是啊，啊五脏论治啊，很复杂啊，所以需要呢我们更多的这听众朋友啊，甚至我们更多的这个医务工作者啊，不断的潜心钻研啊，把它提高到一个档次啊，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啊，才能服务于百姓的健康啊。这是咱们对这个听众朋友的关于三七和当归两个问题的一个解答啊。另外还提到了啊，这个下肢静脉曲张，哎，你看他自己也知道哦，肝血不足是吧，静脉血管弹性吗，是不是啊，啊常年腹泻，哎，那是脾肾阳虚不能化湿啊，不错啊，不错啊，一伸舌头舌下静脉血管鼓大包了，哦，知道心肌缺血是吧，肝血不能养心是吧，调和肝血是不是来点铁皮石斛啊，啊敲打肝胆经啊是吧，哎挺好啊，挺好。所以知识是个积累的过程啊。那下来咱们就言归正传啊，今天还有今天的任务是吧，五脏津液之说啊，五脏津液之说。哎，我们说到了哪儿了，哎，我们说到了唾液啊，唾液啊。哎，人有唾液口不干呐，是吧，胃有源头活水来，是不是 啊说什么样的人是活人呢，啊有的人说这个啊，能吃饭是吧，啊能睡觉啊，能走道会说话啊，这都是活人啊，那个一检查身体是吧，有心跳有体温有血压有呼吸啊，这是临床医生写病历啊最基础的生命的四大指征啊。你看那个中医啊，他论这个活人啊，或者让人活得更好，哎，你落实到中国国学的文化层面，哎，他就很有趣儿啊。何为活啊，咱们不说繁体字，说简体字是吧，三点水是吧，加上一个舌，哎，舌边有水为活，是吧，舌边有水为活。哎，有的人就不理解了，为什么是三点水啊，是不是啊，他怎么不是这个两滴水是吧，他怎么不是四点水啊，对不对，哎，我给大家讲过烹啊煮啊是吧，那四点水那是火。啊，三焦的焦那下面四点底儿，那是火，小火啊。那这三点水呢，它就代表人的三焦啊，三焦。口干啊，即为舌尖无水啊，舌边无水，哎，那就即为什么呢？啊，肾水不能上济啊，肾水不能上济。那么唾为肾之液。啊，大家要知道啊，人的五脏之中是吧，哎，我们的肺脏啊， 为五脏之华盖啊，影响着人身体的天气，我们把它称之为上焦啊，上焦啊。所以啊，所有上火的人啥意思？上火，上火，上焦有火，啥意思啊？啊，天不刮风，天不下雨，天上有太阳，是吧？歌里唱的，歌里唱的。哎，所以上焦的火就是你这肺不能速降，天上没有云彩，对不对啊？哎，所以上焦就有火，是吧？那么天上的云彩是哪儿来的呀？其实啊，中医讲藏象论，藏是藏在里面的啊，象呢就是现象呢，是表露在外面的，是吧？看到天上的云，我们就想到了人的肺，是吧？天上的云是哪儿来的呀？哦，地气升腾化为云，天气，哎，有了云彩就出了天气了，是吧？啊，云化云为雨下降，是吧？叫什么呢？叫天气下降，就有了地上的水。这叫什么呢？这叫阴阳交合。哎，这叫什么呢？天和地之间的相济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呀，啊，现在这个水泥路越来越多，是吧？人越来越不接地气了，你地气升腾不起来，就没有天上的云，是不是？你天上的云它老不下雨，它就不能什么呢？洗涤空气当中的尘埃，那地上它就没有水，它就会闹干旱，是不是？这和人是一样的。所以上火，如果你只看到了哦，上火上火，上焦有火，你只看到上焦层面，我就只能告诉你，你还是个叫初级的中医爱好者，哈哈，爱好者是吧？你还算不上这个中医养生的啊，五脏营养调理的入门学员，你算不上。啊，一说到上火，我们就想到哦，我是不是下焦的肾精不足啊？哎，你看他，但凡知道肾水不足的人，我告诉你，啊，观上而知下。是不是啊？哎，听话要听声嘛，哎，锣鼓听音嘛，听话听声。哦，我一说上火，哦，光知道上焦有火的，哎，你才是个爱好者啊。同时知道上焦有火，知道下焦津液不足不能上乘的，哎，告诉你，你算入门学员了。那么下焦的水怎么才能上升为云？怎么才能上升到上焦来去扑灭这个火啊？水的上升也需要阳气，需要天气的蒸腾，水火相济，是不是啊？下完雨，哎，太阳一晒，哦，有彩虹，太阳一晒啊，地上的水干了，变成了天上的云彩，这都是水火相济的层面。你到了第三个层面，就是水之能生，它是有阳气的承托，哎，你这才算什么呢？中医的入门了，你看看。所以什么叫入木三分呢？你只看到了现象，你只是个门外汉，你看到了里边的机理，是吧？阴阳对照机理啊，你算入门。你看到了本质，哦，你看到了本质，肾主人一身之阴阳，哦，你这才能算个行家。所以养生啊，你看，有人听我节目一年的，哈哈，半年的，哎，我们摘掉一芒的帽子了，是吧？我们是初级的入门学员，不错啊。啊，我听了三年五年了，是吧？我现在90岁了，啊，我85岁了，是吧？我原来半条命，是不是啊？我现在，啊，健康无好老人，是吧？这都是科学教育啊，科普知识它的一个成果的积累啊。所以人不能什么呢，稀里糊涂的活啊，人要活得有文化，是吧？人要活得有品味，是不是啊？活得有质量啊，活得有质量。 所以这样一来呢，唾为肾之液啊，《黄帝内经》里边的话啊，肾主人一身之阴阳啊。为什么主人一身之阴阳啊？主人一身之阴，肾主水，是不是啊？又主人一身之阳啊，命门之火，主水纳气。什么叫纳气呀？是不是啊？大家都坐过那个公交车啊，那个门一关，呲冒个气，那是气压把门关上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它得有气压才能把那门关上。什么叫肾不纳气呀？哎呀，我打个喷嚏就尿裤子啊，哈哈，我这大便一来跑晚了，就改到裤子里了，把不住门了，是吧？这叫纳气啊，纳气。所以肾为人的先天之本啊，主水纳气，主骨生髓的道理就在这儿。那么我们后天如何的来培固这个先天呢？你大家一定要知道啊，后天先天不是你画一道界限，是不是？小孩上学课桌画个界限，你别过界啊，你别管我，我也别管你，是不是？啊，老两口打架啊，你别管我的事儿，自己管自己。你看，那都是小孩子脾气，是不是？他都是有关联的，啊，他都是有关联的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后天啊，先天不足，后天养，是吧？三分天注定啊，七分靠打拼。所以养生对身体到底能有多大作用啊？是吧？70%。啊，70%啊，所以养生对后天，通过作用后天，它改变不了先天，但它影响先天。啊，就像我们先天禀赋不同，但是后天学习之后，人的成就，是吧？人的意志，是吧？人的能力啊，都是不一样的啊，都是不一样的。那么这个唾为肾之液，这个唾液是肾精的表现，所以不要把它白白的浪费掉。啊，有的人养成坏毛病啊，老唾唾沫，哎，你看这就是一个肾的漏精的表现啊。还有人呢，老尿床，小孩老尿床，哎，也是肾的漏精的表现。那老头老太太是吧，小便不利呢，啊，也是肾的漏精的表现啊。你说我都把不住门了，那你那肾漏精就漏大发了，是吧？那么如何止漏啊？哎，叩齿提肛，吞津咽液之法。哎，这位大家讲过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有方法啊。说你这个开车啊，我有驾驶证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或者我是赛车手啊，你光有了这个什么的技术，你那车不加油，是吧？你加上水给我跑